老残游记第七回，这是慧晶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花莲，台湾，2008年2月。老残游记，刘鄂所著，第七回。借住代筹一线策，纳银闲访百成书。话说老残与声东照议论玉贤正为有才，急于做官，所以伤天害理，至于如此，彼此叹息一回。东照道：“正是，我昨日说有要事与先生密商，就是为此。先生想，此公残忍至于此极，兄弟不幸，偏又在他属下，依他做实在不忍。”不依他做，又实无良法。先生阅历最多，所谓险阻艰难，备尝之矣。明知情为，尽知之矣，必有良策，其何以教我？老残道：知难则易者至矣。阁下既不耻下问，弟先须请教宗旨何如？若求在上官面上讨好，做得烈烈轰轰，有声有色，则只有一御功办法，所谓逼民为道也。若要顾念父母官三字，求为民除害，亦有化道为民之法。若官阶稍大，辖境稍宽，略为易办；若只一线之事，缺分又苦，未免稍行棘手，然亦非不能也。东照道：自然以为民除害为主，果能使地方安静，虽无不赐之谦，要亦不至于动馁。子孙饭吃他做什么呢？但是缺分太苦，前任养小队50名，到案人事迭出，加以亏空官款，因此挂物去官。第四，如赔累而地方安静，尚可设法弥补，如拒不可得，算是为何事呢？老残道：50名小队所费诚然太多，以此缺论，能筹款若干，便不至赔累呢？东照道：不过千金，尚不吃重。老残道：此事却有个办法，阁下一年筹1200斤，却不用管我如何办法，我可以代画一册，包你境内没有一个盗案，倘有盗案，且可以包你请客辨货，阁下以为何如？东照道：能得先生去为我帮忙，我就百拜的感激了。老残道：我无庸去，只是教阁下个致良极美的法则。东照道：阁下不去，这法则谁能行呢？老残道：以为见一个行此法则的人，为此人千万不可怠慢，若怠慢此人，彼必立刻便去，去后祸必更烈。此人姓刘，号仁甫，即是此地平阴县人，家在平阴县西南桃花山里面。其人少时14、15岁，在嵩山少林寺学拳棒，学了些时，觉得徒有虚名，无甚出其至胜处，于是奔走江湖将近10年，在四川峨眉山上遇见了一个和尚，武功绝伦，他就拜他为师，学了一套太祖神拳，一套少主神拳，因请教这和尚拳法从哪里得来的，和尚说系少林寺，他就大为惊讶，说徒弟在少林寺4、5年，见没有一个出色拳法，师父从哪一个学的呢？那和尚道：这是少林寺的拳法，却不从少林寺学来，现在少林寺里的拳法久已失传了，你所学者太祖拳就是达摩传下来的，那少主拳就是神光传下来的，当初传下这个拳法来的时候，专为和尚们练习了这拳，身体可以结壮，精神可以悠久， 若当朝三访道的时候，单身走路，或遇虎豹，或遇强人，和尚家又不坐带兵器，所以这拳法专为保护生命的。筋骨强壮，肌肉坚固，便可以忍耐冻饿。你想，行脚生在荒山野壑里，访求高人古德，于素食两字，一定难以周全的。此太祖、少祖传下拳法来的美意了，哪知后来少林寺拳法出了名，外边来学的日多，学出去的人也有做强盗的，也有奸淫人家妇女的，屡有所闻。因此，在现在这老和尚，以前四五代上的一个老和尚，就将这正经拳法收起不传，只用些外面光不管事的拳法敷衍门面而已。我这拳法系从汉中府里一个古德学来的，若能认真修炼，将来可以到得甘凤池的位分。刘仁甫在四川住了三年，尽得其传。当时正是越匪扰乱的时候，他从四川出来，就在湘军、淮军营盘里混过些时，因上两军，湘军必须湖南人，淮军必须安徽人，方有照应。若别省人，不过敷衍故事，得个把小保举而已，大权万不会有的。此公已保举到个都司，军务渐平，他也无心恋战，遂回家乡种了几亩田，聊以度日。闲暇无事，在这齐、豫两省随便游行，这两省练武功的人无不知他的名气，他却不肯传授徒弟。若是深知这人一定安分的，他就教他几手拳棒，也十分慎重的。所以这两省有武艺的全敌他不过，都惧怕他。若将此人言为上宾，将这每月100两交付此人，听其如何应用。大约他只要招10名小队，供奔走之役，每人月饷6两，其余40两供应往来豪杰酒水之资，也就够了。大概这河南、山东、直隶三省及江苏、安徽的两个北半省共为一局，此局内的强盗既分大小两种，大盗系有头领、有号令、有法律的，大概其中有本领的甚多，小盗则随时随地无赖之徒，即失业的顽民，胡乱抢劫，既无人帮助，又无枪火兵器，抢过之后不是酗酒便是赌博，最容易犯案的。譬如玉太尊所办的人，大约10分钟9分半是良民，半分是这些小盗。若论那些大盗，无论头目人物，就是他们的羽翼，也不作心有一个被玉太尊捉着的呢。但是大盗却容易相与，如金钟保镖的呢，无论10万、20万银子，只需1、2个人便可保得一路无事。试问如此巨款，就聚了1、200强盗抢去，也很够享用的。难道这1、2个镖师物就敌得过他们吗？只因为大盗相传有这个规矩，不作心害镖局的，所以凡保镖的车上有他的字号，出门要叫个口号，这口号喊出，那大盗就敌面碰着，彼此打个招呼也绝不动手的。镖局几家字号大盗都知道的，大盗有几处窝巢，镖局也是知道的。倘若他的羽翼到了有镖局的所在，进门打过暗号，他们就知道是哪一路的朋友，当时必须留着喝酒吃饭，临行还要送他300-200个钱的盘缠。若是大头目，就需尽力应酬，这就叫做江湖上的规矩。我方才说的这个刘仁甫，江湖上都是大有名的，京城里镖局上请过他几次，他都不肯去，情愿埋名隐姓做个农夫。 若是此人来时，待以上宾之礼，仿佛贵县开了一个保护本县的镖局，他无事时，在街上茶馆、饭店里坐坐，这过往的人，凡是江湖上朋友，他倒眼便知，随便会几个茶饭东道，不消十天半个月，各处大道头目就全晓得了，立刻便要传出号令，某人立足之地不许打搅的。每月所余的那40金就是给他做这个用处的。至于小道，他本无门径，随意乱做，就近处自有人来暗中报信，施主尚未来现报案，他的手下人倒已先将盗犯获住。若是稍远的地方做了案子，沿路也有他们的朋友替他暗中补下去，无论走到何处，俱捉得到的。所以要10名小队子，其实只要4-5个应手的人已经足用了，那多余的5-6个人为的是本县轿子前头摆摆威风，或者接差、送差、跑信等适用的。东照道，如阁下所说，自然是极妙的法则，但是此人既不肯应镖局之聘，若是兄弟衙署里请他，恐怕也不肯来，如之何呢？老残道，只是你去请他，自然他不肯来的，所以我需详详细细写封信去，并拿就一线无辜良民的话打动他，自然他就肯来了，况他与我交情甚厚，我若劝他一定肯的，因为我20几岁的时候看天下将来一定有大乱，所以极力留心将才，谈兵的朋友颇多。此人当年在河南时，我们是莫逆之交，相约倘若国家有用我备的日子，凡我同人俱要出来相助为礼的。其实讲余地、讲阵图、讲制造、讲武功的各样朋友都有，此功便是讲武功的巨擘，后来大家都明白了，治天下的又是一种人才，若是我辈所讲所学全是无用的，故而个人都弄个谋生之道混饭吃去，把这雄心便抛入东洋大海去了。虽如此说，然当时的交情义气断不会败坏的，所以我写封信去一定肯来的。东照听了，连连作揖道谢说，我自从挂牌为属私缺，未尝一夜安眠，今日得闻这番议论，如梦初醒，如病初愈，真是万千之幸。但是这封信是派个何等样人送去方妥呢？老残道，必须有个亲信朋友吃这一趟辛苦才好，若随便叫个差人送去，便有轻慢他的意思，他一定不肯出来，那就连我都要招怪了。东照连连说，是的是的，我这里有个竹地，明天就到的，可以让他去一趟，先生信几时写呢？就费心写起来最好。脑残道，明日一天不出门，我此刻正写一长函自张公宝，托姚云翁转呈，为细数玉太尊正机的，大约也要明天写完，并此信一种写起，我后天就要动身了。东照问，后天往哪里去？老残答说，先往东昌府访刘小慧家的收藏，想看看他的宋元版书，随后即回济南省城过年，在后的行踪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。今日夜已深了，可以睡吧。立起身来，东照叫家人打个手照送铁老爷回去，接起门帘来，只见天地一色，那雪已经下得浑浑沌沌嘎白，觉得照的眼睛发胀似的。那接下的雪已有了7-8寸深，走不过去了，只有这上房到大门口的一条路常有人来往，所以不住的扫到那厢房里的一条路已看不出路影，同别处一样的高了。东照叫人赶忙铲出一条路来，让老残回房， 推开门来，灯已灭了，上房剩下一个烛台，两只红烛，取火点起。再想写信，那笔砚竟违抗万分，不遵调度，只好睡了。到了次日，雪虽已止，寒气却更胜于前，起来喊店家蹭了五斤木炭，生了一个大火盆，又叫买了几张伤皮纸，把那破窗户糊了，顷刻之间房屋里暖气扬回，非昨日的气象了，遂把砚池烘化，将昨日未曾写完的信详细写完封好，又将至刘仁甫的信一写毕，一种送到上房，交东照收了。东照一面将至姚云峰的一函加个马蜂送往驿站，一面将刘仁甫的一函送入枕头箱内，厨房也开了饭来，两人一同吃过，又复轻谈片刻，只见家人来报，二老爷同师爷们都到了，住在西边店里呢，洗完脸就过来的。停了一会，只见门外来了一个不到40岁模样的人，尚未留须，穿了件旧宁绸二蓝的大毛皮袍子，玄色长袖皮马褂，蹬了一双绒靴，已经被雪泥浸了帮子了。慌忙走进堂屋，先替乃兄做了个揖，东照就说：“这就是舍弟，号子平。”回过脸来说：“这是铁补禅先生。”申子平走近一步，做了个揖，说声：“久仰得很。”东照便问：“吃过饭了没有？”子平说：“才到，洗了脸就过来的，吃饭不忙呢。”东照说：“吩咐厨房里做二老爷的饭。”子平道：“可以不必，停一刻，还是同他们老夫子一块吃吧。”家人上来回说：“厨房里已经吩咐叫他们送一桌饭去，让二老爷同师爷们吃呢。”那时又有一个家人接了门帘，拿了好几个大红全铁进来，老禅知道是师爷们来见东家的，就趁势走了。到了晚饭之后，申东照又将老禅请到上房里，将那如何往桃花山访刘仁甫的话对着子平详细问了一遍。子平又问：“从哪里去最近？”老禅道：“从此地去怎样走法，我却不知道。昔年是从省城顺黄河到平阴县，出平阴县向西南30里地就到了山脚下了。进山就不能坐车，最好带个小驴子，到那平坦的地方就骑驴，稍微危险些，就下来走两步，进山去有两条大路。西域里走近有10几里的光景，有座关帝庙，那庙里的道士与刘仁甫常相往来的，你到庙里打听就知道详细了。那山里关帝庙有两处，极东一个，极西一个，这是极西的一个关帝庙。”申子平问得明白，遂各自归房安歇去了。次日早起，老禅出去雇了一辆骡车，将行李装好后，申东照上衙门去禀辞，他就将前晚送来的那件狐裘加了一封信交给店家，说等申大老爷回店的时候送上去，此刻不必送去，恐有喘错。店里掌柜的慌忙开了柜房里的木头箱子装了进去，然后送老禅动身上车，竟往东昌府去了。无非是风餐露宿，两三日功夫已到了东昌城内，找了一家干净车店住下，当晚安置停妥，次日早饭后便往街上寻觅书店，寻了许久，始觅着一家小小书店，三间门面，半边卖纸张笔墨，半边卖书，遂走到卖书这边柜台外坐下，问问此地行销是些什么书籍。那掌柜的道：“我们这东昌府文风最著名的，所管十县地方，俗名叫做十美图，无一县不是家家富足， 户户悬歌，所有这实现用的书皆是向小号来贩。小号店在这里，后边还有站房，还有作坊，许多书都是本店里自雕版，不用到外路去贩买的。你老贵姓？来此有何贵干？老残道：我姓铁，来此访个朋友的。你这里可有旧书吗？掌柜的道：有有有。你老要什么吧？我们这儿多的呢。一面回过头来，指着书架上那白纸条儿数道：你老瞧，这里重变堂默选，木更斋初二三集，在古的还有那八名熟抄呢。这都是讲正经学问的，要是讲杂学的，还有古唐诗和解，唐诗三百首，再要高古典的，还有古文释义，还有一部宝贝书呢，叫做信理经义。这书看得懂的可就不得了了。老残笑道：这些书我都不要。那掌柜的道：还有还有，那边是阳宅三要，鬼错角、渊子平、朱子百家，我们小号都是全的。济南省城那是大地方，不用说，若要说黄河以北，就要算我们小号是第一家大书店了。别的城池里都没有专门的书店，大半在杂货铺里代卖书。所有方圆二三百里，学堂里用的三百千千，都是在小号里贩得去的，一年要销上万本呢。老残道：贵处行销这三百千千，我倒没有见过，是部什么书？怎样销得这么多呢？掌柜的道：哎，别哄我吧，我看你老很文雅，不能连这个也不知道。那不是一部书，三是三字经，百是百家姓，千是千字文，那一个千字呢是千家诗，这千家诗还算一半是冷货，一年不过销百把部，其余三百千就销得广了。老残说：难道四书五经都没有人买吗？他说：怎么没有人买呢？四书小号就有，诗书易三经也有，若是要礼记左传呢，我们也可以写信到省城里捎去。你老来访朋友是哪一家呢？老残道：是个刘小慧家，当年他老大爷做过我们的朝台，听说他家收藏的书极多，他刻了一部书名叫《纳书营》，都是宋元版书。我想开一开眼界，不知道有法可以看得见吗？掌柜的道：柳家是俺们这儿第一个大人家，怎么不知道呢？只是这刘小慧柳大人早已去世，他们少爷叫柳凤仪，是个两榜那一部的主事，听说他家书多得很，都是用大板箱装着，只怕有好几百箱子呢，堆在个大楼上，永远没有人去问他。有进房柳三爷是个秀才，常到我们这里来坐坐，我问过他：你们家里那些书是些什么宝贝？可叫我们听听罢了。他说：我也没有看见过是什么样子。我说：难道就那么收着不怕蛀虫吗？掌柜的说到此处，只见外面走进一个人来，拉了拉老残说：赶紧回去吧，潮州府里来的差人急等着您老说话呢，快点走吧。老残听了说道：你告诉他等着吧，我略停一刻就回去了。那人道：我在街上找了好半天，俺掌柜的着急得了不得，你老就早点回店吧。老残道：不要紧的，你既找着了我，你就没有错儿了，你去吧。店小二去后，书店掌柜的看了看他去得远了，慌忙低声向老残说道：你老店里行李值多少钱？ 此地有靠得住的朋友吗？老残道：我店里行李也不值多钱，我此地亦无靠得住的朋友，你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呢？掌柜的道：潮州府现是个玉大人，这人很惹不起的，无论你有理没理，只要他心里觉得不错，就上了战龙了。现在既是潮州府里来的差人，恐怕不知是谁板上你老了，我看是凶多吉少，不如趁此逃去吧。行李既不值多钱，就舍去了的好，还是性命要紧。老残道：不怕的，他能拿我当强盗吗？这事我很放心。说着点点头，出了店门。街上迎面来了一辆小车，半边装行李，半边坐人。老残眼快，看见喊道：那车上不是金二哥吗？急忙走上前去。那车上人也就跳下车来，定了定神，说道：哎呀，这不是铁二哥吗？你怎样到此地来做什么的？老残告诉了原委，就说：你应该打尖了，就到我住的店里去坐坐谈谈吧。你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？那人道：这是什么时候？我已打过尖了，今天还要赶路程呢。我是从直隶回南，因家下有点事情，急于回家，不能耽搁了。老禅道：既是这样说，也不留你，只是请你略坐一坐，我要寄封信给刘大哥，托你带去吧。说过，就向书店柜台对面那卖纸张笔墨的柜台上买了一支笔、几张纸、一个信封，借了店里的砚台，草草地写了一封，交给金二，大家做了个揖，说恕不远送了，三里朋友见着都替我问好。那金二接了信便上了车，老残也就回店去了。不知那潮州府来的差人究竟是否捉拿老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第七回完。